该是这样的。 来，为青春永垂不朽，干杯！ 但现实是这样的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继续收听孙玉敏舞台生活50年纪念演出的部分实况录音。 下面请大家欣赏一组清唱，这些选段都是孙玉敏精心挑选的，先请大家听几段二六。荀派的二六别具特色，有人形容说荀派二六就好像是一道好菜勾了芡，听起来如诉如泣，缠绵悱恻。首先上场为大家演唱的是襄樊市京剧团优秀的青年演员张艳丽，她为大家演唱《红楼二游》，请大家欢迎。下面上场的是河北电视台国家一级导演马元素，他

吴江、安云武，唱腔设计孙玉民、安云武，音乐设计周志强，配器单琪，京胡周志强，司鼓胡小培。

大马驰骋，这样的日子谁能够受？何朝也要吃枪头，莫怪职场花心人狠的路，后世跟你走到红日，阴气直奔城，借去相约的一门，别人的成本是虎头，我传你和我归来三头四头，各处葡萄才谋是否在若是时能好。